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9集《心跳》一。一连几日，定京城都很是平静。秦太子府上，临安公主也难得的消停了几天。这几日除了出门在定京街上逛逛，倒是未做什么事儿。只是表面上是如此，私下里却未必。府邸之上，宁安公主容貌娇美，身着金红色纱裙，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盘子里的果脯。在她的对面，正屈身跪着两名臣子模样的人。二人面对明安公主这般折辱，竟也没有半分恼怒的模样。这二人不是别人，却是临安侯府的两位庶子，谢长武和谢长昭。自从谢景行死后，谢鼎无心朝政，倒是将自己的权力放给两个庶子，让他们自个儿在朝堂上闯荡。谢长武和谢长昭倒也手腕不低，他们如今都在定王手下做事。定王对他们虽然算不上倚重，却也是当作自己未来有用之人培养的，两人都希望能够做出一番成绩。若说谢长武和谢长昭有什么愤恨的地方，就是即便是谢景行死了，玉清公主的后人没了，谢鼎也不肯将方氏扶正。方氏不扶正，他们二人就永远都是一个庶子的名头。如今谢长武和谢长昭急于做出一番成绩，便是为了待自己的功勋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，就能逼迫着谢鼎不得不将他们改为嫡子。就算是为了临安侯府的门楣，也只有这么做。而他们之所以出现在秦太子的府邸之上，也是因为傅修仪的吩咐。傅修仪如今有心想和秦太子交好，私下里想要达成某种协定，对于皇甫浩的胞妹明安公主，自然也要花费一番心思。想着明安公主平日里也许对定京不太熟稔，就派了谢长武和谢长昭二人。谢长武和谢长昭是傅修仪的人，这事儿是私底下的，而他们平日里要做的事儿，也就是陪陪大人物们，因此由他们二人来奉承明安公主，别人也不会感到奇怪。明安公主脾气暴烈，这几日都没少给谢长武和谢长昭二人苦头吃，今日亦是一样。她看着对面的二人嘲笑道， 你们整日跟着本宫倒也不嫌闷得慌，明旗的官员都是喜欢跟在别国公主后面走吗？那明旗的江山来的未免也太过容易了。 臣的职责是让公主殿下尽兴。 谢长武开口道， 公主殿下满意，臣等才会安心啊。 明安公主嗤笑一声， 切，你可不是本宫的臣子，本宫手下不收这样无所事事的人。听闻你们临安侯府曾有个精彩绝艳的侯世子，可惜英年早逝了，若是他的话，本宫倒是可以考虑让他成为本宫的臣子。 地上匍匐的两人低着头，神情却是有一瞬间的阴霾。有的人就是死了，带给人的阴影却一点也不会减少。自从两年前谢景行死后，谢长武和谢长昭本来以为再也不会活在谢景行的阴影之下了。然而每当人们提起临安侯府的时候，最先想起来的还是谢景行。他们总说， 哎呀，那位谢小侯爷若是不死，如今不知道是怎样的风采，临安侯恐怕也极为骄傲吧。 却忘了他们兄弟俩亦是临安侯府的少爷，却好像无论做得有多优秀，都无法超越谢景行留在天下人心中的英姿。谢长昭目光闪了闪，说道， 兄长的确精彩绝艳，曾与威武大将军的嫡女沈武小姐关系匪浅，说起来啊也是有缘。 听到沈庙的名字，明安公主先是一愣， 随即柳眉倒竖，语气不由自主地重了。他道： 怎么回事？你快告诉本宫。 谢长昭抬起头，似乎是有些诧异地看着明安公主，说道： 公主殿下可曾记得当初明棋校验场上神武小姐布设毒杖鳌头的事情？ 明安公主神情越发阴沉，谢长昭这么说让她想到了自己在朝宫宴上与沈庙比试出的丑，只恨不得撕了沈庙才好。 当时蔡林下场后，我二哥本想挑战神武小姐的，若是我二哥上场，必然能让神武小姐败落，可是这时候我大哥冲了出来，护住沈小姐，自己替上。 谢长昭说道。他永远记得那一回，本来想着替蔡林出气，要拉拢蔡大人，谁知道谢景行突然跳了出来。谢景行虽然表面上瞧着风流，何时主动替姑娘解过围呢？谢长武和谢长昭几乎那时候就认定谢景行对沈庙大约有些别的意思，否则何必为沈庙解围呢？也正因为谢景行的出现，他们兄弟在校验场上被谢景行打得落花流水，几乎成了笑话，也成了谢长武和谢长昭终生不能释怀的怨气。 原来如此。 闻言，明安公主倒是冷笑一声。 哼，看来谢景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既然与那贱人勾搭在一起，想来死得活该，死得痛快。 谢长昭和谢长武眼中飞快地闪过快慰，只要抹黑谢景行，听见有人说谢景行不好，他们心中就十分快慰，仿佛这样就能抒发自己心中的不满似的。 那沈庙本宫看着也十分碍眼，若非哥哥护着，本宫不能出手，早已让他死了十回八回了。 明安公主有些烦躁，那一日太子东宫之上，瑞王说的那些话时时回荡在明安公主耳边， 她 疯狂的妒忌，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，只恨不得将沈庙碎尸万段。可是他被黄符号禁了足，便是出去身边也跟着黄符号的护卫，什么都不能做。眼下被谢长昭提起沈庙，那些恶毒的情绪又顺着心底胡乱滋长出来。宁安公主嚣张了一辈子，没有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，如今沈庙成了他的拦路石，焉有留着的道理。他心中忽然一动，看向谢长武和谢长昭。谢长武和谢长昭跪在地上，明安公主没让他们起来，他们就不能起身。这一日一直都是如此，非常听话，仿佛说什么命令都会乖乖地执行一般。他忽然就笑了。明安公主捻起一块糕点，仔细地瞧着糕点上精致的花纹，却是说道： 谢长武，谢长昭，你们跟了定王有几年了吧？怎么到现在还只是个跑腿的呢？ 谢长武和谢长昭一顿，没有料到明安公主会突然朝他们发难，可明安公主这一话几乎是戳到了他们二人的痛处。要知道他们自两年前暗子里替傅秀仪办事，可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，譬如现在进到了和宫中那些下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地步，要去讨好伺候一个公主。之所以未能得到傅修仪器重，在他们二人眼中自然和本人没什么关系。谢长武和谢长昭自认文韬武略都十分出众，之所以到现在都出不了头，无非就是因为一个庶子的名头。明安公主这话带着讥嘲，他们虽未言语，面上却忍不住流露出几分愤愤。明安公主说道： 你们很想升官吧？很想被定王带在身边得他器重吧？很想有一日飞黄腾达，不必顶着一个侮辱人的庶子名头吧？ 谢家兄弟二人不说话。 本宫有一个法子，能让你们二人得偿所愿。 明安公主慢悠悠地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